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使唔使嚟多題？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的是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 好啊，我哋呢节讲下， 讲下退市先啦。 退市先啦。咁美国经济数据系好嘅，你点讲咧？底特律嗰啲啊，冇得讲啊，大佬，唔通话为咗底特律唔退市咩？大佬，一个月你要拎几多钱出嚟买债啊？而家美国政府，系嘛？咁你唔可以为咗底特律之后，即系牺牲成个美国嗰个经济噶，系咪先？咁啊，所以底特律嗰样嘢你唔使谂噶啦，我知边个讲噶，你唔使同我讲噶啦，爹。啊，即系我冇睇到，我都估到你讲 笑话啦。 咁就美国而家如果唔退嘅话咧，其实佢系一个好尴尬嘅地方。你经济好，你就系咁泵水。咁你第时即假设万一啊 ，touch wood， 又无端端嚟咗一个金融海啸， 咁你再点算咧？ 咁你点算咧？咁你卖身咯，叫阿耶伦系嘛？卖身救国喎。咁所以你呢个时候你唔退，你其实你好难退。因为点解呢？你唔退就要交俾下任耶伦退。耶伦出名夹派，夹派代表人，可能佢都会觉得佢唔方便由佢讲退。如果你话由伯南克讲退，阿耶伦跟手执手尾嘅都系我跟阿伯南克退啫。咁就会顺理成章啲。我仍然系夹派，但系因为上手退咗，所以我跟住佢退，我都系佢个接任咁样退。咁所以呢个时候唔退，其实跟住嚟有个情况好尴尬。咁但系当然国会有好大嘅力，国会有好大嘅阻力喺度啦，即系关于退唔退，因为大家都想伯南克，即系克林顿要，唔系克林顿，奥巴马死噶嘛，系咪？你退又可以死，唔退又可以死，咁究竟奥巴马点样抉择呢样嘢？当然，奥巴马你可以话，喂，奥巴马同联储局冇关系嘅，唔应该左右到。咁但系政治嘅嘢，又边有话冇关系噶？系咪？美国总统同联储局主席同埋嗰啲大企业千丝万缕嘅啲关系。咁个问题就系话啦，我哋假设佢退啦，我哋假设佢退，咁对美股有何影响咧？ 一个震咧。 点阵法呢会哇冇退市，哇底特律破产完之后加州又破产，你唔退市会唔会美国啲州全部同你搞破产呢？因为讲真系咪你嗰个嘅 QE 垫住成个州政府，垫住成个国家呢，你一退咗将凳仔一掹咗就全部冧晒呢？ 唔系 㗎。咁唔系㗎嘛，咁你睇到啲经济数据个 paywall 个就业数据同埋楼市数据，嗰啲唔系话单纯系100%由个 QE 嗰度谷，即系浪住。咁所以个问题就系话啦，你退咗市之后，如果系真系退市个息率系 confirm 美国经济转好嘅话，对刀中系咪一个好大嘅困惑咧？ 嗱，短期即系可能嗰下出到嚟，点都会有个震荡喺度嘅。但你話長遠講都 OK，confirm 咗退市之後啦，可能 set 咗個時間表，究竟實質退幾多，即係哪樣性嘅時候，啲嘢 firm 咗塵埃落定啦。調翻轉可能就係要睇嚟緊兩季嘅經濟數據啦。咬得翻上去的話，或者冇喐過 keep on 2.8 樓上嘅話咧，個 GDP 咁就炒經濟復甦噶啦。 係啦，咁所以咧，你係耶倫，你係伯南克，你係奧巴馬，你都要諗一樣嘢。我点睇未来经济？你唔好话两个月咁短啦，两季吓、如果你退咗市，你真系退市，你 anticipate 你预测紧两季之后嘅经济会冧嘅，你系唔会退噶嘛？ 系啦， 咁当然佢个预测可能会错啦吓，但系我假设预测系啱嘅话，即系佢退得嘅话，佢睇紧起码 at least 嚟紧美国嗰一年个经济都系 OK 嘅。 嗱，同埋我想补充少少嘅系话，大约系三。 睇先，十月到嘅时候睇个篇即系资料啦。OK， 喺本财经杂志度睇到咧，就系话诶美国开始咧大部由进口嘅原油转成为出口嘅原油啦。OK， 喺嗰个就业市场里头，其实解决咗部分嘅问题嘅。大约嚟紧佢哋估计嚟紧三年会个长远嘅就业职位系加10-15万份嘅。OK， 其实呢个系减低咗嗰个失业率嘅。 嗱呢樣嘢呢，即係如果我係反對派嘅話呢，我都有得 say 嘅，我有嘢講。即係你話嗰個就業上升，其實由感恩節嗰個銷情可以睇到，其實個油價下跌係幫到個感恩節銷情嘅。 係。 油價下跌幫到感恩節銷情，亦都幫到嗰個就業嘅。 嗯。 咁所以個問題就係話啦，油價如果升上去，咁嗰個基礎，個經濟增長嘅基礎咪賴嘢。 嗯。 系嘛？咁咪濑嘢？即系你话，因为油价减咗，所以啲人入油少咗，即系平咗，唔系入油少咗，入油平咗，剩翻嚟嘅钱你使咗佢， 捉 大咗经济。咁如果嚟紧嘅时候，即系如果我要预测，我退唔退市？我系耶伦噶，退唔退市？如果我系预测紧个油价会升上去，即系啱啱即系支持紧之前个经济嗰个 point 冇咗嘅，油价升上去，啲人入油贵咗，使钱少咗。嗰、那個就業創造就業又少咗，咁咪冧咗。咁所以我諗佢哋係一定會用個其中一個方向啦，就用個油價去睇退唔退市呢個關係。 但係呢個唔係睇個國際油價，係美國入油本地嗰個油價， 係啦， 亦都反映到就係話睇翻個 CPI 就得㗎啦。 係啦， 係 就是、美國本身嗰啲油嗰個價係去到邊個位啦。 嗯， 咁所以要睇嘅嘢其實有好多，但係睇個。喺个 timing 上面，我都系嗰句就系话，你而家耶伦唔退嘅话，你日后佢退咧就真系好麻烦。除非你将成个人嗰个各人物角色性格改变咗，由夹派变咗一只唔系咁夹嘅夹派。 嗯， 因为而家你知道佢上任以嚟，即系未上任啦叫做上任以嚟咧，俾世界全宇宙嘅传媒呢宝系夹派嘅超级代表嚟噶嘛？ 系， 即系。刘德华系做警察嘅咁样， 嗯， 你好难有出戏叫佢做贼噶嘛，大佬阴公，当然有啦， 冇间道都系警察嚟嘅， 系啦，咁所以你知道即系呢啲嘅财经官、长角财金官员，始终佢系一个国会里面有个角色，佢喺个民众喺个传媒里面亦都有个角色嘅扮演喺度，咁， 嗯， 所以我话我都觉得你退市，你真系有迫切性要退一退，个问题就系退市对美国经济。是咪一个好嘅息路嘅啫？咁我觉得係 OK 嘅。咁， 嗯， 可能係开头嘅时候就一阵哇退市咯点算啊。但諗清楚你退得市应该后面有把炮㗎。 嗯， 啊。你唔会冒冒然话我唔够钱买债咪咪退咯咁样。应该唔会系咁㗎。咁，啊，所以我諗退市反为嚟讲呢对于道指未必会升得好多， 嗯， 但係会喺高位里面企咯。 嗯， 如果就係相反嚟讲啦，如果唔退市呢个情况就好尴尬啦。 嗯， 就好尴尬啦！美国政府会即以前成日讲咩财政悬崖，你唔退市，退到耶伦落台或者系冇得做嘅，或者几年之后都继续系 QE 嘅话咧，咁，你即系自建悬崖嘅，自己做个悬崖出嚟跳落去，你高台跳水嚟，咁，所以你唔退，我觉得唔系好得嘅。 我就等紧呢一口咯，等紧呢一口震一震落嚟咯。 哎呀，你估系边个估到啊？唔震落嚟爆咗上去都唔定嘅，真系。 咁啊，仲有啲嘢估唔到嘅，就是个赌业股啦。上个礼拜，上个礼拜提过，一个礼拜讲下啲赌业股啦。 系啦。 咁啊，上个礼拜一其实小弟过咗澳门嘅夜晚，咁啊。開始發覺有個現象啦，就係話點解解釋？即係發覺，即係我記得大師五六月嘅時候都有喺個節目調轉都有講過，個博彩收益上升，咁點解咧 ？OK， 我哋都知道，即係喂上半年嘅時期。上面系生緊水喉噶嘛，咁正常地都應該唔會咁多大款去賭啦，亦都冇咁嘅空閒嘅時間啦。咁正常貴賓廳嘅收入係會少咗，但係點解個博彩收益一路都增加緊呢？其實最主要嘅就係話，佢普通台嗰度咧嘅加幅咧係以前嘅100蚊，可能而家已經去到300蚊啊咁成啦。 咁窮鬼賭乜鬼啊？ 咁然之後嗱 ，OK， 你就講話窮鬼賭乜鬼啫，但係個問題係好多人係有鋪癮噶嘛。咁、那個癮係就過去都一定要玩㗎啦 ,ok, 咁然之後你圍住發覺係咩 ?ok, 唔係太多人嘅唔係太多內地人嘅然之後呢但係你會見到就係話咩成日報賭場嗰啲呢係你永遠都會見到喺度嘅。 因为我系去开几间赌场嘅， 系 而每一次坐落去嗰几张台咧，永远都系见到嗰啲师奶阿叔坐喺度噶啦 ，OK， 咁然之后嗰啲人咧系跪咗都好咧，都系发觉都继续喺度嘅， 都继续到， 系啦，咁你话至于分两即系分几分，我觉得分三类去睇啦，因为我冇过氹仔嗰边 ，OK， 咁你话永利啊 ，MGM 嗰啲啊咁计，咁甚至金沙嗰啲少咗好多人嘅 ，OK， 喺普通台上边 ，OK， 大贵宾厅仍然即系高额投注。区啦，称之为 OK 二三千蚊一铺嗰啲啦，未入到去贵宾厅嗰啲啦，咁嗰啲就反而 keep 岸有咁嘅人流喺度嘅 ，OK， 即系都系有可能大约四五张台，咁啊有四张台系坐咗人嘅，然之后咧有四五个人坐喺度赌紧嘅 ，OK， 礼拜一夜晚十一点嘅情况 ，OK， 咁啊然之后好啦，咁啊你话出翻去啲普通啲嘅大众化啲嘅，例如十六铺啊，或者旧葡京啊咁计，咁十六铺系唯一笪地方系冇加到价嘅 ，OK。至于你话旧葡京或者新葡京咁嘅，加幅两倍至三倍噶啦，咁、仍然都系嗰扎人流喺度咯，咁、仍然都系牛咗喺度啊，或者人性亦都有人赌咁样咯，咁所以整体上嚟讲个感觉咧就系冇乜太大嘅变化喺度嘅 ，OK，、即系咁个。那個毛利就升咗啦、因為你入去本來到一百，而家到一千啦，那個毛利就升咗。咁十一月個博彩收益係出奇地好嘅、因為十一月係淡季嚟嘅，出奇地好，即係淡季都好，咁啊旺季會好好咯咁樣，咁所以即係啲大澳門股就爆咗上去啦、 但從個博彩，另外就係話博彩收益嚟講之外咧，呢樣嘢就要可能要專門睇下有冇啲資料喺度啦。遲啲就係、即係我知道應該好多賭業股啦，特別係啲二三線嘅賭業股啦。咁其實有好多查船噶嘛，稱之為啲賭船去公開噶嘛。OK， 特別係呢。又系呢幾個月嘅狀況，就係話咧，基本上以前就喺曬尖沙咀碼頭嗰邊、天星碼頭嗰邊，但係而家嗰啲人咧就係溜你上賭船嘅咧，哼，成個尖沙咀都係嘅啦，直至遠至去山林道都係 ，OK， 梗係啦， 咁啊好多人溜嘅，亦都好多人真係上船嘅 ，OK， 係，咁我諗嗰啲其實係即係我諗額外嘅游水上嗰啲係多咗咯。 是的，咁所以大嘅澳门即系龙头嗰扎就升，就因为即系正如你头先讲嘅解释啦，因为十一月嗰个博彩收益真系好咗，咁可能某程度上即系因为嗰个注码大咗，同一班人去，咁你以前赌一百，而家要焗住赌一千，我都要赌噶啦，即系可能有咩原因，咁但系即系今个礼拜嘅 talking point 当然就系、嗰只細賭業股啦， 係啦， 係啦，嗰只真係咧，隻隻都碎到巴咁， 好多隻噶啦， 即係百分比上面、倍數上面，碎到巴都贏咗嘅。不過即係佢哋今個禮拜都好犀利。咁如果有留意我 Facebook 嘅好朋友，都應該見到，就係、有位網友司徒文俊先生，就 po 咗好多嘢上嚟啦，咁啊非常之多謝佢。咁就我唔會質疑佢 post 嘅講得啱唔啱，但係有一個 point 大家要注意，就係話呢佢寫嘅主要即係譬如係澳門黎俊啊嗰一集呢，都係一個 point， 就係話第一個老細同佢傾過偈 ,ok, 第二傾偈閒談之間可能發覺，咦，原來個老細後面有啲地啊、有啲賭廳啊未擺落去嘅，擺埋落去呢就不得了啦，咁啊即係首先要留意一樣，就係話呢啲咁嘅股票，嗱，司徒文俊先生咧唔係一個炒股票嘅人，佢喺澳門賭場裏面做嘢嘅 ，OK， 所以佢係熟悉到澳門賭場嘅運作嘅，咁佢成日都有啲料爆啊，唔係爆料啦，即係講 聽到啊， 澳門係點樣運作啊咁樣，佢係非常之感謝佢嘅，咁但係始終佢唔係一個炒股票嘅人，咁通常咧都係咧。去到啲唔係炒股票嘅人，而又知道一啲股票嘅內幕消息嘅時候呢，呢啲世上就冇巧合嘅， 係啦、 只有特登嘅啫，即係特登扮巧合，咁好多呢咁嘅情況，即係會唔會呼一啲唔係股票嘅人出嚟講佢哋行業嘅嘢，個可信程度係極高㗎嘛， 係啦， 係咪，即係阿迪你係咪炒股票，我唔係炒股票㗎、不過我知道就騰訊好勁咁樣，因為我有幫佢做嘢乜乜乜乜，可信程度好高㗎嘛、如果你話我係炒股票㗎，我覺得騰訊好勁呀咁樣，我會覺得你都係 sales 嚟嘅啫咁樣，咁所以即係你要留意，我唔係話司徒文俊俾人呃或者係點樣俾人利用，咁確實係好多呢咁嘅情況發生嘅，尤其是澳門嗰度，咁所以就因為 萧文俊喺阿文俊兴喺我 Facebook 写之前嗰两日咧，就太阳城都有揾过我嘅，咁啊都讲好多嘢嘅，吓咁啊嗰啲亦都系类似咁嘅嘢，即系我哋后边有好多秘密武器，啊未摆落去，摆埋落去咧。真係你唔好話銀河啊，銀河加埋葡京都唔夠我大咁樣、嗯。但你又可以諗下澳門有幾大呢， 係啊， 你點可以收埋啲嘢嘅呢、 嗯、 澳門咁嘅地方，一架直升機上去都睇晒啲地喺邊啦，你冇可能收埋笪地㗎嘛，大佬啊。咁、嗯、所以即係呢方面就要小心少少囉。小心少少，因為出面啲風，因為個股價升得太犀利，出面啲風已經係傳到呢嚇死人咁滯㗎啦。個股價當然亦都係挫到阿媽都唔認得啦！澳門嚟進咁樣，禮拜五咁樣衝十蚊，跌翻去七個幾。 係啊， 係啊， 離曬譜， 真係㗎！你話你話即係出邊，因為太多呢方面嘅風，真與假冇人知，因為亦都唔需要深究。啊，總之我炒股票嘅啫。但 anyway 點都非常之多謝阿文俊興。咁我有機會嘅話，我睇下拎個咪過去澳門嗰度揾佢做翻 part 節目先。 嗯。 嚇、啊，叫佢講下即係澳門嗰啲賭場嗰啲生態啊，嗰啲嗰啲運作啊，係咁點樣啊咁樣。即係我係非常之多謝嘅，因為我都鼓勵即係各行各業嘅人咧喺個 Facebook 啊或者節目裏邊咧就講多啲佢行業上邊嘅嘢，唔一定要講股票，唔一定要講股價。文俊興就係佢唔識股票嘅，佢亦都唔知道嗰只股原來炒緊去邊度邊度咁嘅位嘅。嚇咁啊，即係佢都報咗，俾咗好多料，即係俾到好多 inspiration 啊，一啲嘅啟示個我哋可以可以去諗一諗咯，可以參考下咯。嚇咁佢仲爭我哋即係仲爭嗰啲網友嘅一個九五九，嗰只叫做咩啊？ 哇！ 九五九，哎呀死啦，噏到口唇癫。 突然之间噏冧。 九五九嗰只，嗰只，嗰只，哎呀，唔记得咗，你自己查啦吓。嗰只有嗰个古仔嘅，咁我知知地个古仔嘅，我都想听佢嗰个 version。啊，咁因为佢讲到嗰个古仔后边，即系基本上转一转去拍戏咁样，咁啊确实即系九五九系一只非常之妖嘅东西嚟嘅。吓咁啊， 奥马仕， 奥马仕系啦，所以今个但系今个礼拜都升得好犀利啊！ 今日升2.6%， 系啦，今呢排都升得好犀利啊！咁呢只真系妖中之霸嚟嘅，妖霸嚟嘅，里边牵涉嘅人物真系黑白黄红蓝黑彩虹咁嘅颜色嘅，里边啲人物啊，咁啊， 金枝玉叶咁样啦。 啊，总之阿文俊兴就系欠我哋一个故事啦。啊，咁亦都真系非常之多谢佢，即系。令我更加加深唔敢買呢堆股嘅一個信念。 唔係，同埋頭先講嘅就係基本嘅概念嘅啫。基本嘅概念嘅意思就係你眼去睇得到個博彩收益可以解釋到嘅原因。但係實際要補充翻少少嘢嘅就係話，實在無論一線又好，而家即係特別係呢大約呢七日嘅交易㗎啦 ，working days 嚟講啦，即係已經啲二三線都炒到咁高嘅時候，咁貴嘅時候，即係你去到 PE 揦埋，我諗30一定有㗎。唔止添啦，系啦， 30倍 PE 嗰啲平添。 咁既然去到咁嘅情况的话，咁系咪真系仲要攞落去咧？嗱，好大嘅疑问喺度嘅。我成日都话就系 ，OK， 你越惊佢越升，但系当你信落咗搭嘅时候嘅话，咁唔知点解就系谂翻落嚟咁解嘅啫。 个 古仔永远都系咁噶啦。 即系总之咧，即系有啲 urban legend 咧，即系股票里边有好多 legend， 好多。好多啲迷一樣嘅嘢咧，即係有時又不能不信邪嘅。尤其是就係話，唔係股票行嘅人去爆啲一啲嘅好似層層嘅消息嘅時候咧，你係要需要小心嘅。呢樣嘢真嘅，即係譬如套用阿鄭家華先生一個例子，咁啊當年即係2007年嘅時候炒到癲風冚嗰一期咧，32000嗰一期咧，就俾好多料佢嘅人咧，就係邊個咧？ 唔知 就係佢屋企。幫佢做緊啲小少少嘅裝修嗰個裝修師傅嚟嘅，咁佢啲料又非常之全面嘅，包括即係邊間公司買殼啊，邊間公司收購邊間公司啊，咁啊好多嘅，咁啊點解佢會知咁多呢啲咁嘅料咧？因為佢做裝修，佢去得人哋屋企多，咁啊喺人哋屋企嗰度聽聽埋埋，咁啊用電話聽聽埋埋啊，嗰間買嗰間啊，咁啊哇！你諗下啦，你做裝修嘅時候，通常都係人哋翻工嘅時候啦，即係佢喺翻工嘅時候，佢同人裝修，佢都聽到好多料，嗰啲料通常係師奶嬸噶啦，咁啊 suppose 喺屋企等佢裝修嗰個就係個家庭主婦啊嘛。 啊咁啊，真係師奶又審好多料，咁啊聽聽埋埋好多料，咁啊嗰陣時就話咧，哇，差唔多咯， 嗯， 我真係差唔多， 嗯， 跟住就賴嘢，咁啊，所以有時啲嘢真係不我不順邪嘅， 嗯， 啊咁啊，但係就作為一個參考嘅例子， 嗯， 啊大家分析一下背後嗰個股價升到爆燈嘅背後究竟。会唔会有啲嘢喺度酝酿緊呢，会唔会有啲古古惑惑嘅嘢喺度有人散緊水放緊啲风出嚟呢，呢方面就真係要小心，因为你係永远都係防不胜防嘅呢啲嘢。 係啊，我即係听返过去讲故事呢，我都讲过㗎啦，即係两次我係经历过有呢啲嘢嘅，听消息一次就係2000年嘅时候八号仔，另外一次就係蒙古能源讲完㗎啦，係啦，即係呢两隻係我永远都係记得㗎啦，呢两隻就。 即係股票里面呢个世界里面呢，就算点都好啦，都冇咁大隻蛤啦隨街跳嘅。 去到我度嘅时候我就个靚仔係咪先。 所以即係自己小心啦，我唔係话咩有咩陷阱啊，阿文俊卿俾人利用啊，唔係嘅。因为呢个运作千变万化点都好，始终都有咗呢个咁嘅阶段嘅。咁所以大家即係提防小心小心。 咁仲有少少时间啦，讲多隻啦 ,941。 哎，佢就出咗个四支牌啦。 係啊。 咁我见到嗰日都85-86都上唔到囉，都叫人86走鬼咗算啦。因为即係而家个四支牌出咗嚟之后，喺技术上面呢佢就赢晒㗎啦，因为就係全部都用 TD 网。咁对于联通同埋中国电信嚟讲呢，佢又拗晒头死啦。个网我又冇。我要都唔知要租啊，淨係借啊，淨係乜鬼嘢。好啦，就算借到返嚟啦，我就唔知点用喎，啊，个网我做多我做咗 FDD 个网㗎喎，啊，即係 GSM 或者 CDMA 㗎喎，啊，你整个 TD 网俾我就唔知点用。咁所以对中移动嚟讲确实有个好大嘅技术优势。咁但係有个技术优势之余呢，佢又面对一个问题，就係，是，个市场嘅问题。受唔受 4G 呢个市场。受唔受 4G 呢，如果你参考返之前 2.5G 转 3G 呢，其实就慢嘅。其实就冇想象中咁快嘅。咁，如果係咁嘅话，由 3G 转 4G, 你又有个技术优势，但係你又上得慢，咁点算呢？咁就确实係几湿滞喎。即係你俾啲时间啦，即係譬如3个月时间去睇佢嗰个上客量啦 ,4G 嘅上客量啦。如果好细嘅话呢，咁聯通係有着數嘅。 但我唔明一個 point 喎，姚傳，即係而家市場係分析中移動嘅時候，就係話 ，OK， 佢你當係佢 monopoly 咗，因為個網嘅關係，即係因為個網絡嘅制式嘅關係，所以中移動本身喺個 4G 嘅排上係有個好大優勢。但同時就係話，因為佢要兼顧嗰個設備嗰個鋪排嘅時候，佢亦都會使好多錢。 係， 但係 啲人必定冇辦法。 但個問題係，点解中移动系需要去使好多钱喺个设备嗰个铺排上嘅咧？ 个网络系阿妈噶嘛， 嗯， 即系假设佢唔会喺阿妈度买翻嚟啦， 嗯， 咁但系嗰啲直放站啊，嗰啲 repeater 啊，即系阿妈只系譬如咁讲，整条公路俾你嘅啫， 啊， 咁嗰啲细路去你屋企门口嗰条路仔咧，咁，你中移动要自己搞噶嘛， 嗯， 嗰啲 repeater 啲直放站虽然系一个好平，几千蚊一个啦，即系我唔知4G啊几多钱啦，啊，假设真系2-3千蚊一个嘅话，但你全国铺，啊，每等楼整一个，啊，嗰条数好襟计噶，嗰条数，咁，所以呢啲系要中移动自己做嘅，咁，所以佢嗰批数都好犀利吓，咁但系数还数路还路嘅啫，咁，你个投资好大，但系你个市场好 promising 嘅，冇，问题噶，但系个问题。就是个市场不是很 promising 的嘛，啊，那你四支出来的时候，如果一得两个 scenario 的啫，四支出来不得的，就是那个市场反应都是观望，没什么人上台的话呢，联通个3G就会赢了啦，心理上起码赢了先，就是投资者会觉得就是说啲人会继续用3G，都不会用你4G，而中移动是要用力做4G，所以他忽略3G。所以我觉得个中国嗰个电信市场得嘅话呢，得3G得嘅啫，而3G就得返联通啦，今日联通股价会有着数，第二样嘢就係话个 TD 网中移动行出嚟唔得，咁会加快咗中国政府拎嗰个 FDD 牌出嚟啦，即係 GSM 同埋 CDMA 嘅死子版出嚟啦，咁嘅话中移动嗰个嘅技术优势又冇贵咗喇， 冇卖咗喇，係啊， 所以中移动呢即係成嘅就得， 唔成嘅， 就大镬， 就大镬噶、哦嗯。所以即系有啲个估计，有啲挣扎系应该嘅。咁所以你要留意住，即系中移动佢点样 promo 紧而家佢嗰个国内嘅4G 啦。佢、嗯、打嘅第一仗就系打个 iPhone 啦， 嗯， 啊 iPhone 接入去啦。咁但系呢一仗成唔成功，易唔易做咧，就要睇下国内嘅投资者点样去睇 4G 呢个速度啦。嗱、 嗯， 喺国内嗰个嘅无线电话嗰个用嗰个习惯咧，当然。语音是为主的， 是 语音为主，数据传输是一个很大的增长潜力，但只是碍于一个潜力，对于大部分的消费者来说呢，这个电话打得到就可以了、 嗯、 我收得到电话 OK， 你给我 send 到一些什么 微信啊， 是那些就已经 OK 了、 啊、已经 OK 了。那当然你说 4G 的电话可以看东西啊、嗯、这样咁嘅嘢，咁好多消費者同你講，我未必需要到，咁、 嗯 啊、所以睇個消費者點睇啦。因為如果你講到 4G 語音嘅話咧，有一個麻煩，因為 4G 唔係一個語音嘅嘢嚟嘅，而家香港都係噶、 哦、 ，4G 係講緊上網嘅咋，即係數據傳輸嘅咋、 嗯嗯。 如果你拎住喺香港嚟講，你拎住個 4G 機用嘅話咧，你一打電話咧，佢自動輸入落去 3G 嘅、 嗯， 所以其實打電話嗰下你都係 3G 嘅。咁所以呢樣嘢又好考驗到咧，即係中國嗰啲消費者對於個數據傳輸嗰個需求有幾大啦。 我會答翻耀川嘅係，其實唔會太大咯，唔同香港。 嗱，依樣嘢就要睇一樣嘢啦，就係成全盤配合啦，就是、第一三網融合啦。 個原因係至少有一樣嘢就係話咩咧？即係我哋喺深圳大城市，深圳、廣州、上海、北京又好。嗰、那个 WiFi 嗰个覆盖率系大过香港好多嘅，即系好多人就会入到个商场，第一时间问一间食肆就话你哋有冇 WiFi， 跟住然之后 ending 就揿个密码，跟住你发觉嘅系佢哋其实唔系好需要经 3G 同 4G 上网，因为个 WiFi 已经 cover 咗嗰件事啦。 系 系啦， 系啦，呢个系 good point 嚟嘅，好多人都话。嗯，我有 WiFi 就得啦，我使鬼4G俾錢 ，4G 咪知個死人頭、啊。 所以好多人就係話，哦，而家我見到即係一啲內地嘅人啦，就係佢哋申請，可能申請買個或者話買個 iPhone 5S 又好咩、嗯、都好，但佢哋都會揀翻個最平嘅 plan 去上。或者係個 4G plan 去上，或者個 3G plan 去上，就係、是、因為喺嗰笪地方嘅附近，基本上個 WiFi 我可以喺屋企或者我淨喺條街度行，但係行嘅時候我基本上唔需要上網，食低坐就已經可以上到啦。 呢個 good point 嚟嘅，咁啊，即係首先第一樣嘢就係話，你而家有啫，唔代表將來都有㗎。吓、啊、咁即系如果三间都焗住要做 TD 个 4G 嘅，即系联通、中国电信同移动都会做嘅，而嗰个情况又唔系咁叫咁理想嘅话，我 ban Q 晒啲 WiFi 啦，吓、 嗯 啊、你个食肆里边个固网，用个电话线上 LAN 线行个 WiFi 出嚟，我唔俾你做咯，咪、嗯、做咪封毁咗你个牌，唔俾个固网你添啦，吓咁啊第一样嘢啦。咁第二樣嘢就睇下，即係中移動佢點樣利用佢個 4G 嗰個傳送功能啦。 嗯、 即係譬如你話要同騰訊夾，同阿里巴巴夾，啊，你要淘寶有啲大特惠，但你一定要用手機先至買到嘅，你電腦唔得嘅。咁睇下有冇呢啲逼你上 4G 嘅嘢咯。嚇、嗯，咁、啊、你講得啱嘅，即係 WiFi 裏邊咧，對於數據傳輸咧。系嗰、那個需求咧，係一個好大嘅阻限性嘅。咁、 嗯、 你就可以學下香港嗰啲電信商咁樣咯。嗰、 嗯、 陣時啊，曾蔭權咪話要搞 Super WiFi 嘅香港，個、嗯、WiFi 可以距離成百米噶嘛。咁咪俾人 ban 咗咯。啊、你整 WiFi 我點 sell 啊，大佬？啊，咁啊，中移動可以咁樣噶嘛？總之我唔俾你出 WiFi 咪得咯。啊，或者你商業用途，你整個 WiFi 出嚟商業用途嘅，收你錢咯，係、嗯、咪？啊！收费电视就系咁样噶啦，系咪？啊，收费 WiFi 都得噶。啊，咁啊，睇下中移动佢点样做啦。啊，咁啊，但系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未知之数，因为冇人会估到国内嘅消费者对 4G 呢个需求究竟系大。三网融合亦都系一把刀嚟嘅，可以工具可以利用嘅。啊，但系当然，你话个三网融合系咪好吸引呢？啊，咁睇下啲消費者點睇啦。 嗱，最後啦，講到呢個即係關於三間電信商啦。其實頭先聽耀川講，反而最大嘅贏家始終都係咪啲電信設備生產商咧？ 哦，咁啊，呢樣嘢絕對必然啦，即係除非阿公俾個牌你，你唔做嘅啫。 即係中興通訊嗰啲，其實係 系噶， 呢一扎嘢其实系， 其实有着数噶，佢哋 点计即系 O K。 但系个问题就系咧，因为而家佢个牌照咧，即系好鬼麻烦，中国政府真系烦到你痹嘅。佢拍发咗 F D 诶 T D 牌出嚟，大堂个牌出嚟，咁啊嗰两间公司即系联通同埋呢个嘅中国电信，佢会拗头噶。即系你发咗个我唔用过嘅制式俾我，咁你叫我点咧？吓、 嗯 啊，即系如果你发埋嗰个或者系焗住啦，话俾你听，我唔会发另外牌噶啦，净系 D D 牌嘅啫。咁啊焗住上马啦。咁、 嗯、 你而家又讲到咧，迟啲会发翻个 F D D 牌俾你。咁、 嗯、 咁我做唔做个 T D 咧？ 系咯。 吓咁。咁我不如等啦，系咪啊？咁所以个问题就系话，对于电信设备商嚟讲，佢有几大商机咧，就冇 2.5G 转 3G 咁明显睇得到咯。 哦， 啊，因为三间里边有两间摆明我系联通，我一定本撇嘅。 嗯， 吓、啊，你俾个我唔熟嘅制式，我咪慢慢做咯。你又冇俾时间我嘅，我唔做、嗯、你吹我唔涨噶。 嗯， 吓、啊，我不断咁样 testing test 足佢十年都得噶。 嗯， 系咪？咁啊，对于就系、是，但系当然对于中兴通讯嚟讲，梗系想你。嗱嗱臨做啦， 系啦，或者發埋另外一個牌佢啦， 系啦，或者系發個另一個牌嚟啦，咁啊就係啲嘢中國政府嘅特性啦。你又想扶持你個國產網，但係你又驚佢冇料到， 嗯， 你又驚佢唔得，咁所以用開嗰啲網咧，你又遲啲會發翻，咁一係你就俾。一系就唔 俾， 你唔好咁 Q 烦啦，真系。 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咁啊， 讲埋 conclusion 先。中移动咧，暂时唔好掂住， 嗯， 暂时唔好掂住，咁啊睇一睇佢头一两个月 feel 下佢嗰啲上客量个情况系点样先， 嗯，啊，下个诶讲埋啦，咁啊下个礼拜因为冇节目啊嘛， 系啦， 恒指点睇啊？ 恒指啊， 唔好掂住定系点啊？ 话冇得估住，因为你个工作会议小组里边有几爆料咧，唔知 道。 第二样嘢退唔退市唔知道。 嗯。 所以嚟紧嗰个市就冇咁静噶啦，应该会有啲变数噶啦。但系你话爆上爆落，我自己都系估会爆上， 嗯、 上多少少24,200咗紧咯。 我就等喺上边掉翻落嚟咯。 你啊，成日都等掉啦。 好啦，咁啊 ，okay. 再下个礼拜见，拜拜。 大家好，我系梁锦祥。你哋依家听紧嘅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